小路上，我们开心的追逐，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。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，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，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，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为何哭泣，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，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，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，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，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，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。 这首歌里没有玫瑰花和我爱你，仅仅是希望可以和心中的那个他好好的聊聊天，却已经能够让你从音乐当中去体会到两个人甜蜜的状态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种晒幸福的最高状态。聊聊，这是李行亮即将结婚的时候他的好兄弟写给他的一首歌。聊天呢，在歌里变成了一种守护幸福的方式。幸福不是海誓山盟，而是你的爱人上一秒心里的不愉快，下一刻就可以聊着聊着烟消云散。晒幸福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而这首歌却会教着你用一种含着眼泪的直白的方式来表达。有人说这是剩女和剩男的结婚心声，因为它的名字叫做终于等到你。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，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，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 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，爱情的音乐教科书。今天我们要打开这一课，晒幸福。爱情中的幸福其实不一定是最后的圆满大结局，在爱当中的若即若离、患得患失，也是属于恋人专有的甜蜜的折磨。王菲在1998年有一张专辑叫做《畅游》，当中有一首歌是由林夕来为她填词。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这种期许当中，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小女人对于幸福和身处幸福中不自知的期待。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《红豆》。在90年代，王菲仍然是小天后，四大天王的黎明呢如日中天。在93年的时候，那一年的夏天，她推出了一张专辑，取名叫做《夏日亲情》。在这首歌里面，她也是非常主动的在晒着幸福，说的是一个终于敢诚实的放下面子去面对心中感情的男子，所以歌词当中才会有那么一句，你不敢相信吗，我一生爱着你。93年推出的这张专辑，让我们听出来黎明在唱功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，而且能够通过这首歌仿佛闻到夏天的气息，夏日亲情。 执鲜花的一个，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，承诺站在夕照后，斜阳便你渐离去，亦会不归家。期待我吗？是你吗？能否轻轻转身吗？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，每天我衷心祝祷，祈求夏季快来到，让这么一刻燃亮我害怕。I love you， 你会否听见吗？你会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遥远仲夏？我已深爱着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是你吗？能哼出这首歌吗？我最爱沿路唱，以歌声替代说话。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，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。I love you， 你会否听见吗？你会否也像我？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？我已深爱着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？如今我只想你，见你一面也好，换我念挂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感到，谁人爱你？

身旁。呜、哦，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。呜、哦，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，像是担心我的消失一样。为了你遵守弱而感伤，好像就这样，有你在身旁，一直到天长。 的手掌四处的游荡，还有一醒来你就在身边。最让你可能不能理解的是，那个看你喝汤的女人，她是如此的幸福。在女人的眼中，这些都是幸福的存在的状态，用她的语言在低调的晒。而对于男人来说，幸福是细节，也是一份责任。所以有一首歌叫做《疼你的责任》，这是品冠他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作品。发张专辑的时候，他也正式的陷入到了恋爱当中，所以《疼你的责任》写的是自己的感情观。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 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。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时光回退20年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 CD 并没有普及，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，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，书卷气的张雨生稚气未脱，嗓音嘹亮，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，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，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，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，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，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，当时的流行曲是现在的老情歌。 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在我们的朋友圈里，经常能够路过朋友们的幸福时刻，鲜花、蜡烛、两个人的贴脸照。但是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呢，就像是一句魔咒，印证着幸福越高调，散得越快。那么问题来喽，如何低调的晒幸福呢？最美时光，爱情的音乐教科书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一课，晒幸福，用一首歌低调的晒。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，不管年纪多大，她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永远都是一个温暖的女子，她叫做赵咏华。当年她唱了一系列的很生活化的歌，比如说那首求婚，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当然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一首莫过于最浪漫的事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正和这首歌的制作人恋爱，所以歌里隔着录音室都能够闻到的幸福的味道，不是技巧，而是真实存在。 想你就记住我。 着杯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。 一个人写的歌，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幸福这个词的理解的变化。小鲜人时代，王力宏的幸福宣言是爱的就是你，而人到中年，当所有的鲜花掌声渐渐消退，可以晒的幸福莫过于柴米油盐的生活小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。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去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哦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，给你快乐无论白天黑夜，握紧双 到手，就算刮风下雨，我就是要你，要你待在我身边，保护你直到永远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，爱很傻，无论你什么都不差。